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馮知正。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昨晚咧，光明頂咧，我哋就提出咧，就喺東京嘅香港居民咧，就有包機同埋有咧特遣隊咧去接佢哋翻嚟香港。但系咧喺湖北省武漢市，有2000多个香港人咧就冇辦法咧獲取同等嘅待遇，咁啊提出咗一啲類比嘅疑問。咁今日咧，林鄭月娥咧就見記者，咁啊提及有記者就提及呢、這個。即係問題啦，就喺湖北嘅香港人點樣呢？咁林鄭呢就話其實港府呢已經安排緊方案接滯留嘅湖北港人啊，並非呢就內地不配合，但係呢對於用高鐵運送佢哋返嚟呢就覺得係不可行嘅。咁另外呢聶德權呢亦都解釋其中一個困難就缺乏宿位，咁啊，因此咧就可以咧考慮分批安排呢啲滯留湖北嘅香港人回港隔離。嗱，無論點啦，依一刻可能係未接到，但係我覺得咧都要可能唔知政府係咪鍾意都聽下商台嘅節目咧，就知道咧唔可以留咗喺湖北省同武漢市嘅香港居民唔理。咁今日記者嘅追問咧，佢哋都起碼有一個回應啦。咁都係好事啊！阿陶生，你都有睇到係嘛？ 咁而家唔係港獨問題啦嘛，係嘛？ 冇人提港獨喎、 啊。是啊，佢都唔單止冇人提港獨，即係佢個講法就係話，總之而家呢個主要問題呢就唔係錢嘅問題同內地政府嘅問題，但係佢都冇肯定過會成功，亦都冇話過。 佢話安排緊。 安排緊。 即係做緊嘢。 係啦。咁但係我哋從來個問題都好 valid 嘅，既然你安排緊，你都安排到日本，咁但係安排唔到中國，又唔係內地政府問題，咁即係咩問題？ 唔係，我問個問題呢又係啲好細路仔嘅問題。究竟東京橫濱遠啲啊？ 係啊。 定係湖北武漢遠啲呢？ 係啊，咁究竟係日本政府親啲呢定中國政府親啲呢？點解自己一家人傾得慢啲嘅？咁所以其實背後真正反映嗰個問題呢，分分鐘真係我都覺得未必真係縮位問題。你要縮位問題，你睇下而家我哋有兩大政黨都分別提出嘅，包括呢係我哋見到公民黨提出呢就用呢一個軍營呢就作為隔離中心，你要2000个為長時有啦。今日連民建聯嘅副主席周浩鼎咧，都同你講話，喂，喺呢個咁樣嘅迪士尼出面有笪地，嗰笪地你要好似方艙咁樣起個10日醫院出嚟咧，民建聯都係會贊成嘅。喂，其實睇起上嚟縮位係咪真係個問題？兩個普通嘅政黨都話俾你聽，喂，唔係解決唔到喎。咁但係先解決咗，即係唔緊要啦，點都好啦，你接咗翻嚟先啦，即係嗰啲問題遲啲先解決。最緊要嘅就係你肯接。你唔肯接咧，我哋反而仲大問題添。 縮位就軍營肯定係可以佔用啦，係咪？ 嗯， 因為我哋睇揸車嘅好多人士都經過呢個九龍啊，呢啲若干個軍營咧，平時都烏燈黑火噶啦，衫都唔晾多件嘅。咁呢個喺反送中運動期間，喺浸會出面個軍營嗰啲解放軍曾經都主動出嚟搬嗰個路障，既然係咁雷鋒叔叔係為民為港嘅，就不如唔爭再做多飛，就話啲軍營呢係攞嚟專門歡迎呢係由武漢返嚟嘅嗰啲香港人。日本嗰啲我哋唔歡迎，因為解放軍呢你由軍事高度愛國高度呢係對呢個日本軍國主義呢係應該有仇口嘅。所以日本嗰個鑽石公主號呢解放軍營可以表態堅決不接。但係武漢係自己人係咪武漢呢呢、這個呢喺抗日戰爭時期呢係咪無論係呢個叫辛亥革命呢都係一個中國現代歷史嘅重鎮。咁武漢返嚟解放軍優先呢個徵接為接為呢個入去軍營嗰度隔離呢、這個呢又合乎愛國主義咩政治正確啲解放軍唔出聲嘅 就令有少少遺憾。 唔係，陶生，我覺得咁，其實接咗翻嚟安置喺邊度呢個都係後話。但係我見到林鄭佢回答記者嘅提問嘅時候咧，佢已經直接了當話高鐵係不可行。咁但係包機咧，亦都涉及一個咧港獨嘅嫌疑，因為只有德國、美國、日本可以有包機，你香港憑乜嘢有包機啊？ 咁台灣都係一個中國，台灣都有包機啦。 咁你係咪想向蔡英文政府看齊？ 係靠攏啊嘛，一國兩制嘛，同台灣一樣。 咁所以你高鐵又唔得，包機又唔得，咁我哋啲湖北省嘅香港人點翻嚟咧？ 嗯， 喂，台橋得啦啩？咁樣台橋得唔得？喂喂， 上京赴考咩？ 包机嗰个接派飞机去接呢个交通工具形式就系港独，高铁咧就封咗关，系咪？ 不可行，佢话佢我唔知佢冇解释，佢话不可行啊？ 唔系，我唔系好明啊，系咪啲高铁一载咗呢啲武汉嘅香港人落嚟咧，半路即刻死火咧？喺技术上点解不可行咧？ 嗯 嗯，唔可能即系高铁有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可能啲车厢设计咧，即系要有排清有排洗咁样，咁啊一架飞机嚟咪算咯。其实都冇所谓噶，你飞机中意落嘅咪飞机咯。香港有国泰啊，我哋有好多即系喺香港作为基地嘅公司噶，咁啊香港航空又喺度，国泰又喺度，即系 Hong Kong Express 又喺度，你咪攞架飞机去咯，冇人介意噶。 系啊，因为而家似乎即系都系喺度讲紧空谈，因为一个最快嘅方法就系飞机包机，另外一个就系高铁。咁两者之外，你谂下，如果真系坐旅游巴咧，由武汉嚟香港，我真系唔敢想象几耐。如果万一里边真系冇病变有病，或者困喺个旅游巴两日一夜咁样咧，即系我就好担心。所以我唔知道林郑嘅安排系点样。即係除咗包機同高鐵之外， 嗯，但我哋應該都要歡迎咧，即係林鄭政府咧係有意將湖北嘅港人咧攞翻翻嚟嘅，因為佢真係突破咗我哋一直憲制上面最難嗰個思考，就係、是、喂，我哋都知道香港唔係中國特別嘅城市， 你真係變咗光明大道中喎呢套呢個節目啊， 要讚下佢， 你讚下佢係嘛？ 唔係因為你 從善如流， 從善如流，同埋咧就係、是、佢令到香港咧成為不一樣嘅城市，不特止啊，佢而家咧令到我哋香港人咧都係中國人入邊不一樣嘅中國人。就是、其他等嘅中國人咧，就要接受呢啲湖北嘅治療。我哋香港嘅中國人咧，就可以攞一啲更好嘅治療。喂，其實某程度上係好事嚟，因為佢突破咗成個憲制思考。過往基本法、過往憲法講到明，大家只有一個中國人。如果佢真係能夠成功將湖北今時現役入面有危機嘅香港人可以攞翻嚟嘅話咧，以後呢個例子咧，唔單止係講緊湖北疫症問題，可能喺唔同地方出現咗有即係大型嘅傷亡，又或者天災人禍嘅香港人咧，個保障都可以援引翻而家湖北例子。所以其實全香港人咧係等住林鄭咁樣做嘅，咁希望佢今次唔好鬥氣啦，就真係會揾翻啲人翻嚟啦。 呢啲咁样嘅争论咧，你有冇谂过咧？其实全部将个政治放喺头。 嗯。 喂，如果湖南而家呢个湖北武汉，如果而家有2000名香港人，嗱，佢哋嘅生死不明，有几多人确诊亦唔知。 有十个。公布咗嘅。 几多个？ 十个。 好啦，十个确诊，呢十个有冇喺湖北武汉当地即刻隔离？有冇？ 嗯， 咁另外咧冇确诊嘅嗰千几人，而家佢哋嘅状况同埋居住嘅环境又如何？ 嗯， 系嘛？嗱，而家我哋一无所知喎。 啊，有知嘅， 就话十个喎。 啊，依啲个数字就系政府公布噶啦。咁其实我都琴日都提过啦。Now TV 啊，同埋 Cable TV 咧，都有直接采访过依啲喺武汉或者湖北嘅香港人。咁佢哋嘅回应都系大部分都系担心啦，同埋咧物资系缺乏嘅。咁甚至部分嘅药物咧嘅供应系不足。咁当然政府今日都讲咗话系安排紧 药物送上去， 送上去咁样啦。 透过港澳办添啊， 系啦，咁样就多谢祖国咁样啊， 系啊。 呢啲咁嘅送上去咧，系天公地道嘅，唔需要多谢祖国嘅，啱唔啱啊？ 啊，咁租旅游巴咧， 你系咪你嗰个东京嗰个经贸办事处，你都有经过日本仔配合叫你送药物啊？点解你唔多谢日本大和政府咧？ 林郑月娥就多谢呢个日本东京嘅咩外交部啊？ 驻日大使馆， 驻日大使馆就先至租到旅游巴、啊。 你要唔要多謝埋日本外交部呢，外務省呢，係咪、 嗯、 所以喺呢啲地方呢，你要睇到呢啲咁嘅社會呢， 是被政治两个字呢是搞到已经晕陀陀。 嗯。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呢，我同你是不需要的，就这个叫武汉是否应该迁回香港的人呢，这个问题是讲足一集半的。 嗯。 是吧，这个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是啊，亦都人道的问题。 是人道是亦叫人命关天。 嗯、 人命关天，既然是关天，为什么要浪口水呢？ 嗯。 啊，那千几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有感冒发烧症状呢？ 嗯。 如果没有，那千几人有没有应该落来香港呢，是复诊的其他的病症呢？ 嗯。 啊，糖尿病啊，或者现在那千几人有没有呢，明明没有确诊武汉肺炎。但是呢，而家嚇到啊，係成個中風累低喺個地下度碌緊扯蝦嘅，你有冇呢啲呢？ 嗯， 係咪啊？所以使咩講啫？唔需要研究，應該一早呢係十日前啊，嗰個地高鐵專車就已經到咗。我唔知喺度拗乜嘢咧，而家咁多呢啲咁嘅嘢係嘛？ 係啊，咁所以即係，唉，不過都係多謝政府啦。我哋光明頂都要嚇，即係識時務嘅。如果唔係佢哋咁樣，我哋邊有咁多話題同節目可以日日做落去啊？係咪？ 哦，咁呢個多謝就啱。 係嘛？ 愚蠢嘅政府係提供1001夜不停嘅笑料同話題嘅。我以為你話多謝佢包機，唔好多謝啊，唔多謝噶。你係納税噶， 嗯， 佢係為你服務噶。 是 你应该拍台闹佢啊，即係佢个伙计嚟㗎。 嗯。 叫咗个叉鸡饭叫咗成半个钟咗你唔嚟。嗱一刀一刀啊，到你到我迟咗成半个钟我仲多谢你。 佢冇讲到啊，佢研究緊到唔到到咋。 啊仲係研究緊到唔到啊，我多谢你。係咪我又嚟俾钱食嘢㗎喎，係咪叉鸡饭点解唔係五分钟搞掂，而家要35分钟就话我研究緊，而我要多谢你啊。 嗯。 吓、 啊。好啊，喺广告返嚟我哋继续。哎，咁啊，唔好再讲啊！林郑呢安排紧湖北武汉嘅香港人翻嚟啦，因为咧你会越讲咧就越火滚。咁啊，嗰2000个香港人咧冇病就迟早变有病、 嗯、 啊！咁我哋就国际视野啦，拉远啲。咁啊，今日咧有一个新闻都几特别嘅，就系、是、新加坡嘅贸易同埋工业嘅部长啊陈生咧，我唔记得佢全名啊， 陈振声 系啦，咁就喺有条片咧同声音咧就流出咗，就系话咧，对于佢哋新加坡当地嘅口罩同埋疫情咧有一啲睇法。阿冯志正，你可唔可以复述一下咧？ 唔、嗯、系，今日其实最重要嗰个新闻咧就系阿陈振声部长咧，其实佢以前就唔系做呢个公贸嗰个身份嘅，佢以前系做社福嘅，咁啊，所以同香港系好熟嘅。如果你睇翻香港好多嘅政客咧，一直以嚟咧都同佢起码有唔同嘅 contact， 佢都嚟过香港几次。咁但系无独有偶咧，今次咧就突然间对于香港咧就都比较大嘅批判。佢喺今次嘅讲话入边咧就讲到话，香港出现咗啲排队抢口罩嘅情况啊，甚至乎囤积米粮厕纸咧，咁啊佢觉得甚至乎有贼去打劫咧，呢啲咧系比较愚蠢嘅行为啊，亦都揶揄香港人情况低能咧，就希望新加坡嘅民众咧就唔好学香港。咁啊，更重要亦都提到咧，就话香港人做呢啲嘢咧就冇问题，因为佢起码背靠祖国，有啲咩事仲有中国撑。但新加坡人咧一做呢啲嘢咧就非常之乱啦，包括做啲乜嘢咧？甚至乎佢话连官员啊，如果都要成日戴晒口罩咧，咁啊真系要赌博嘅，因为分分钟咧佢个政府嘅医疗系统咧就会因 此佢直接开埋名嘅，佢举埋 Carrie Lam， 即系话林郑月娥戴口罩，所以就令到所有人戴口罩。 嗯 啊，咁佢开晒名嘅，所以佢攞香港嚟类比，如果香港即系如果新加坡学香港咁咧，就大件事啦。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篇文咧就一开始就令到香港嘅今朝嘅网站咧就非常之火爆啦，因为好似有个新加坡人喺度闹香港咁样。但你细心睇落去咧，我又觉得其实佢唔系全心想讲香港，因为其实你问我，我作为新加坡政府今时今日最担心咧就系新加坡自己。 因为新加坡如果唔计钻石公主号日本嗰个啲确诊咧，其实佢系第一位嘅喺中国以外嗰、那个确诊个案、如果計埋鑽石公主號嗰啲，當然佢係排第二啦。咁所以新加坡嘅疫情呢係嚴重嘅。而點解係嚴重呢？咁而家開始都有人講啦，係因為佢好多中國大陸嘅移民同埋旅客。 嗯。 因為喺反送中運動嘅時候呢，呢大半年呢香港冇人嚟嘅。 係。 咁啲大陸人去咗邊呢？玩啊， 投資啊、讀書啊咩都好啦，咁就去曬新加坡。 係， 咁所以咧，點解新加坡會係即係中國以外爆發得咁犀利嘅其中一個原因咧？ 嗯， 好大可能係因為其實佢接待中國旅客同埋即係商務嘅人士咧，係佔好大嘅數目。 同埋新加坡人口比例入邊咧，本身流動人口咧有30%多度咧，都已經係外來人口嚟嘅。因為新加坡係一個小國寡民嘅地方咧，佢唔會 keep 咁多新加坡公民喺度，咁所以其他人咧一定係外來移民 出出入入啦。 而近年嘅移民最多反而唔係馬來西亞同印尼嘅傭工，最多嘅咧就係喺中國嘅嗰啲即係專業人士，因為可能要做 bank 啊或者做其他金融行。業嗰啲咧就去曬新加坡發展，導致到咧新加坡今時今日咧就有81宗嘅確診數字。日本大家聽起上嚟好似好多啦，其實日本都係得74宗，香港係62宗。如果全球除中國以外排首位嘅咧，就係喺新加坡。 咁所以香港其實係叻過新加坡嘅。如果你純睇數字啊，我哋防疫嘅表現， 嗯， 陶生你都同新加坡熟啊，點解新加坡搞成咁啊？啊， 呢個咧今次咧第一。就是新加坡咧，積積埋埋啊！呢十幾廿年嗰啖氣咧，啊，今次咧係一鋪散盡。 嗯、 你知咧，啲波佬對於你啲港仔咧，長期有一個心結。呢、這個由李光耀為首，第一呢、這個李光耀本身佢係獨立嘅新加坡國父， 嗯， 係啊。 咁佢覺得咧，佢個地位係高過你殖民地一等。 嗯， 之但係好不幸，當英國殖民地香港時期一個麥理浩咧。啊！佢年年咧就呢、這個搞呢個叫十年呢、這個免費九年免費教育，同埋居屋，同埋清潔運動， 嗯， 啊，同埋呢啲公屋嗱，呢、這個咧就身為國父嘅李光耀咧就下下模仿， 嗯， 啊，咁咧，所以咧其實呢個所謂嘅餘量情結咧一路都有噶啦， 係啊， 啊，咁啊你好衰唔衰？你呢個林鄭月娥咧加埋佢四任咧。看在波佬眼中，各自嘅收场咧，就系笑到佢肚痛嘅。所以而家波佬对呢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优越感，但系对大英帝国殖民地嘅香港咧，系有点点嘅自卑感。呢两样嘢一交叉感染咧，终于今日发病咧，就系、是、呢个陈部长咧，就正式开你林郑饼， 系、啊、 就做你一飞。 嗯， 啊呢、这个咧就。是一个政治姿态， 嗯， 系嘛？咁啊，香港人反而要问：喂，当你喺英国殖民地领导嘅时候，你吐气扬眉，何曾咧系俾波佬左一巴二得右一督口水咁羞辱？到咗你22年咧，啊，就俾呢个新加坡咁睇小咧，啊，所以呢个咧就我成日都讲，呢、这个讲事实，就呢个咧波佬每数你一次白榄咧。就每證明一次喺遠東係英國殖民主義係優越性啊，係、優越過你一國兩制係咁多啫嘛。 唔係同埋咧，你都記得啦，特區政府曾經扣留咗一批裝甲車，扣咗一段時間。啊，雖然最後都放翻行，但係新加坡人係記得嘅啊，依件事。 係、記得而且鄙視啊，鄙視。 而當時係因為李顯龍。撐美國嘅啊喺南海嘅自由航行權， 嗯， 所以中國大陸就通過某種嘅啊影響力，或者係特區政府自己識做，就將成個新加坡嘅船嘅裝甲車就扣咗。嗱、呢件事咧唔提唔記得嘅，提翻你就知道呢個來龍去脈噶啦， 嗯 啊。 系，同埋我哋要翻转咧，从嗰轮示威咧，我哋打烂咗个商场，系新加坡商场嚟嘅，又一城咧系淡化石买咗，搞到封咗成个月。 哦，呢啲唔关事嘅，呢啲太细埃啦，系咪先啦？呢啲国防外交嘅嘢咧，先至系即系紧要嘢，所以咧，即系今次阿陈部长嗰番言论咧，唔系随口无的放矢嘅，其实咧系有 原 因近因。系嘛？到今时今日一铺好似陶生话斋清理台嘅呢样嘢，喺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嗱，新加坡嘅确诊呢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我系要加武汉喺前边，因为呢个病毒系源自武汉嘅吓。咁啊，就新加坡 武漢 係中國武漢嘅新型冠狀病毒，咁啊確診嘅個案咧，其實係超越咗香港嘅。 咁啊，但係睇返新加坡嘅防疫嘅措施呢，就令到人有啲疑惑㗎。佢確診咁多，但係佢而家只係限制14日到過中國嘅人入境，但係對香港澳門係冇限制㗎應該。咁同時間呢，佢係衛生部係講過只有患病嘅人需要戴口罩。即係意思係普通人呢，你係唔需要戴口罩。 所以亦都係見到呢，佢官員唔想戴口罩呢，就驚大家出現搶口罩貨。 但係佢已經出現咗社區爆發，因為有部分嘅確診嘅新加坡人呢係冇到過中國或者武漢。 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話呢，即係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嘅市民呢，有啲蛇龜咁就走去搶口罩啦。咁但係其實喺新加坡嚟講呢，其實佢哋係差唔多叫做自由開放任你種咁滯嘅。而家口罩其實佢哋又唔會配給，跟住叫大家唔使戴。你其實如果14日之前冇到過中國呢，咁就嚟唔到啦。但你兜個圈經過香港嗰啲呢，咁係 OK 㗎喎，因為經過香港出飛機。 或者係去咗泰國避疫，跟住翻轉頭再去新加坡又得噶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新加坡今次以一個所謂嘅咁國際城市、咁開放嘅城市嚟講咧，佢嘅防疫政策基本上係形同虛設，咁樣就令到今時今日咧，就係全球第二大嘅國家咧，出現咗呢個疫情。咁亦都係即係咁啊，今次同你豪賭一鋪咯，即係話我哋呢啲就聰明嘅。 喂，新加坡點解行呢個咁佛系嘅防疫嘅，陶先生？ 佢唔系呢个唔系佛系，呢个叫不戴口罩咧，系西方同埋日本嘅文化。 系， 因为咧，你最近都睇到啦，有啲中国留学生喺英国嗰啲大学校园戴口罩啊， 系 俾英国本地啲同学咧，系俗称叫做湿咗一镬，即系咧系殴打，因为咧觉得你样衰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喺英国、日本，如果新加坡都系咁嘅逻辑，就系咧调转嚟嘅。如果你有感冒，你应该戴口罩。你戴咗呢个口罩是为了公德心，是话亦都是一个姿态，话俾人听我可能有感冒，你哋离我远啲。所以个口罩本身是罩住带有感冒病毒的那个人。而你确定了是，就不是话人哋戴口罩是去防范一些在人群里面不老实或者不敢呢，是向這個社會宣示自己有這個危機。這個日本特別是這樣，英國、加拿大、美國全部都， 因為這個是一個自律， 今次 或者是一個叫做自己的誠信的行為來的嘛，即是你有病就戴咯。 是啊，沒錯，是一個誠信的叫 honor system 的表現， 沒錯。 但是中國人社會就不是，就是真正有感冒或者有病毒的人呢，是永远不会主动戴个口罩出来。 又不是永远，即是有部分人啦。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叫 文化， 虽防人不仁，是不是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是啊， 如果你主动戴了呢，咁佢就怕呢人哋就弹开你三尺啊，是吧？或者譬如说你去建工啊，建工嗰日你去感冒啊，有感冒啊，你戴着个口罩你就会去猜度你未来个雇主会唔会其实就嫌弃你呢？我戴住个口罩入去 interview 会唔会印象分减分呢？中国人社会好多嘢諗啊。咁但係呢个呢喺西方或者日本呢就係好清楚。你係有一个有带有感冒病毒嘅人，但为咗公德你要出街，所以你戴个口罩。而家你全部调转，个你都戴口罩，好似蝙蝠侠啊呢啲咁嘅女飞侠、黄莺嗰啲咁样行出嚟咧，人哋又觉得咧系非常之怪诞，同埋带有一种侵略性啊，系嘛？因为戴口罩就去蝙蝠侠、罗宾，系永远系少数嘅，就唔系话成个社会咧系变为多数。一变为多数咧，你嘅形象有一种咧太空外太空生物入侵啊！俾人帶嚟一種心理威脅，所以人哋反感咪打你咯。咁你新加坡而家選擇歸隊就選咩？佢用咁嘅姿態話咩？佢選擇係西方陣營，就唔係你中港呢兩個地方啊。 咁我就知點解香港、台灣同埋澳門呢，我哋嘅感染人數低啲，而新加坡同日本就高啲。因為我哋真係認識國情多少少喎，即係你嗱大家都係中國人，咁所以呢我哋就知道大家呢都唔係咁安 全。唔老實啊， 係囉， 係唔老實啊。你都知啦，你都返話上岸填表，你14日內有冇去過武漢？西方國家人哋 expect 你係講真話㗎嘛。你中國大陸嗰啲人移民去美國， 美国的移民申请表，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 嗯、 或你有没有申请做过中国共产党员，十个有十一个说 no 的嘛，是吧，那美国佬就照收的嘛，照收之后他抽样调查，查到你一个半个是讲大话呢、 嗯、 他就开始是对你有防范的嘛， 绿卡 了。好像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叫英国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帝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咁啊，呢间嘢啊，读理工同埋读电子系好难入嘅。 嗯。 咁咧，佢曾经啊招揽大陆嘅学生。咁咧，佢对全球国际学生咧，佢会佢嗰个招生嘅时候咧，除咗睇你个成绩咧，佢仲有一个入学试嘅。 系。 咁啊，好多年来呢个入学试咧，佢系准许嗰啲考生喺唔同嘅国家，吓加尔各答、德里或者呢个叫做圣彼得堡或者马德里或者呢个柏林。是在屋企对住个电脑呢，是你自己指定时间去完成的。咁系冇监考官㗎喎。咁但系点解呢，佢系唔监考，佢系 expect 你，如果你考得帝国学院，你应该有一个基本嘅品格，系你唔好呃我，亦唔好呃你自己。 嗯。 好啦。好啦，咁最终呢，佢哋发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系某国嘅留学生的申请者，原来我俾你俾一个咁嘅机会，你喺你自己嘅国家嘅首都嘅屋企嗰度指定时间做我呢份考卷，原来个个作弊嘅。 嗯。 卒之作弊到佢收到你呢张考卷，佢个个俾高分俾你，但係原来嚟到呢，你嗰个成绩呢係未低于嗰个要求。 嗯。 呢个帝国学院咁样呢係有一个好强嘅逻辑嘅。就佢、是佢估你蠢极，你都唔会啊！系自己呃自己就作弊噶。我作弊俾你呃到我，攞到一个入学试嘅高分。你入到嚟，我科科都系难噶。你第二个礼拜你就追唔到噶咯。你追唔到，你要退学执包袱噶。 咁就 你呃我做乜嘢咧？你呃我做乜嘢咧？系、嘛？因为西嗰个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嗰个逻辑就系咁啊。所以既然你冇理由咁蠢，咁你揾到自己嚟玩。劳师动众，我呃咗你取录，你而家搬晒行李过嚟，搵晒宿舍，原来过得一个钟头，一个学期都唔够。原来咧，你觉得自己根本读唔上， 因为佢唔打算读书咯。 乜咁、喂，大佬，你唔打算读书，你考第二个学院 Imperial College 做乜嘢咧？ 入咗先算啊嘛，先碌咗入去。 喂，入咗之后唔系入咗先算噶，入咗之后仲有三年流流长，你要考试，你要交 paper， 你要上堂 presentation 系咪？ 到时再出包咯， 到时再搵请枪咯。 喂，咁你一路请枪抽啦，所以而家英国嗰啲大学有好多中国留学生嗰啲考试，毕咗业佢系做枪手嘅。话呢个咧广泛一个缺乏诚信嘅国家同民族咧。呢十年八载咧，佢系积极加入呢个叫国际社会，系咪？ 嗱、我唔明啊， 所以产生好多啲问题。 嗱，新加坡佢成日强调啊，李光耀系一个伟人，同埋佢咧系一个多民族嘅国家，无论对中国人啦、马来西亚即系嗰啲马来西亚嘅人啦，或者系印度人啦，呢三个大种族咧，佢哋攞到微妙嘅平衡， 系 当然系能够。熟知佢哋嘅民族性或者佢哋嗰个生活習慣啦，咁喺今次嘅防疫里面点会忽略到中国人 咯？咪呢个就最大问题，就係我哋香港人话对住中国人就话真係熟悉嘅，因为我哋都俾人即係一国两制咗廿年啦。喂，但係新加坡人以反共起家㗎嘛，即係李光耀同共产党斗咗咁耐，今次就俾人即係捉隻老鼠入米缸，感染咗80几人出嚟，喂，好似唔系好多妥喎，点解咁嘅呢？ 因为新加坡李光耀嗰代嘅华人咧，系20年代出世，当将佢哋受教育嘅时候，系上海殖民地或者殖民地新加坡，读到大学嘅时候40年代，喺中国咧系民国时代，仲系好崇尚孔孟儒家精神同埋基督教文化，嗰阵时整个咧礼义廉耻嗰个儒家嘅制度，上至大学校长张伯苓。或者呢个叫做胡孟真或者呢个叫胡适，下至北平嘅守车夫，即系黄包车夫咧，佢哋系有，我唔会讲啊，绝对啦，广泛嘅基本嘅诚信， 咁李光耀眼中認識嘅華人就係嗰陣時賣豬仔過去新星馬咧，做嘅一啲苦力。即係我哋細個，我哋識得一種人叫馬姐，你知唔知啊？呢個馬姐係順德女佣，係順德嘅單身女子。咁你而家翻返去順德，你睇翻三十零、四十幾、五十歲嘅順德女子，仲有冇馬姐嗰種氣質咧？啊，係兩個世界嚟嘅。首先順德裏面有大把外來移民嘅人口，你去到順德聽唔到幾多人講上順德話，聽到好多講普通話。第二嗰隻大梁嘅女佣文化，着嘅衫係要用好靚嘅綢布，梳起唔嫁。然後咧，嗰啲姊妹之間咧係中意做呢個工會啊，即係工會就大家做一啲錢莊嘅一啲銀行。然後佢哋有 借貸制度， 借貸制度呢個係一套文化嚟嘅。呢套文化係冇咗嘅。如果我係李光耀八九十，我印象中順德女子係咁嘅。但係李顯龍而家呢一代咧，佢係冇呢個 concept。喂，順德同東莞有咩唔同？東莞又同成都有咩唔同？佢哋係冇。冇嘅話咧，就變咗呢個亦都唔係整係李光耀嘅問題，全個西方對中國嘅 perception 咧。是出現了一個模糊和偏差，而中國呢就利用這個空間很巧妙地呢就用三千年文化孔子學院是來到，我不可以說是騙你，是哄了你，再加上西方的社會叫 honor system， 你一日你不騙我，我先假設當你是一個有誠信的人，直到我被你騙，那這二十年就有很多中國出去的人是利用這個空檔，就覺得鬼佬好蠢啊，新加坡政府好戇居啊，然后个父老携幼攞咗个居民权先啊，攞个居留权先啊，系咪啊？直到而家一个叫武肺大爆发，大镬啦，所以咪产生一个大华同埋厌华嘅心理。 咁事实上系嘅，即系新加坡喺近呢十年八载咧，系一个中国大陆好热门嘅投资或者移民读书嘅一个国家啊。 咁同埋個機會處處之外呢，佢哋真係對中國人幾好㗎喇。香港人今次喺武漢肺炎爆發之後呢，就有好多人都會相對地有少少歧視啲中國嘅新移民，又或者嚟旅客啦，即係入餐廳都話要睇你身份證係咪香港居民先俾你入啦，又或者講廣東話唔講普通話啦。新加坡政府呢早幾日呢就李顯龍出嚟講個句子，佢用武漢肺炎作為歧視華人嘅藉口呢係唔應該嘅。所以呢就要嚴格打擊，我哋只係醫病，唔應該歧視漢人。咁直头就系用一个好严厉嘅训斥，就话呢个系国家嘅立国意志。喂，睇起上嚟，好似睇嚟我哋真系对于中国人比较熟悉，多过新加坡人对于华人嘅熟悉。 嗱，咁唔紧要啦。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最后就睇下新加坡嘅防疫或者佢嘅确诊个案结果系点咯。最后数据就说明事实，呢样最好噶啦。喺广告翻嚟，我哋继续。除了新加坡之外，另外一個國家值得擔心的就是日本，其實世衛都說了，除了計鑽石公主號上面的確診個案，其實日本確診的個案也不少，未來它也會舉辦東京的奧運會，所以呢，我想除了日本當局或者我們香港全世界都擔心日本的情況，但是為什麼日本又會出現這麼多的確診呢？大家都知道日本人不嬲講乾淨㗎嘛，亦都衛生情況十分好㗎喎，點解確診咁多同埋會有社區爆發呢？呢點係咩原因呢？ 呢個都係外面嘅人對而家呢一代日本精英嘅高估啦。你睇得多版本龍馬西鄉龍城電影就三船敏郎啊，呢、這個重代達子，你就以為呢日本人嘅嗰個武士氣質或者嗰個叫決斷同埋嗰個行政嘅品格咧，仲係嗰陣時。但係而家咧，你要睇到日本係草食男嘅一代，你戰後嘅一代，佢亦係戰後一代。你冇歷史記憶，佢咧量都有，好似紀伊國書屋有好多講呢個歷史嘅書籍，但係亦都有大把日本嘅草食男咧，就沉迷玩動漫同埋睇漫畫。同埋咧，日本咧喺戰後基本上嚟講咧，係一個幾自由主義，係屬於好 liberal 嘅日本嚟嘅。所以其實戰後嘅日本咧，同戰前嘅日本咧，基本上係兩個國家嚟嘅。我哋今日講話日本啊咩咩，其實將你自己咧 嗰個 perception 裏面嘅舊嘅日本多多少少 project 咗落去而家嗰度。 嗯 嗯， 因為你等於你去到哇參拜呢個叫西鄉隆盛故障，喺佢度面前放個花圈，真正嘅日本人行過都笑。佢話我哋而家冇咗西鄉隆盛㗎啦，即係等於你翻到英國，英國啲人都話我哋而家其實冇丘吉爾㗎啦。不過咧叫做外來嘅人咧，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咁解。而家就係一個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時代。 今日咧，何柏良醫生都批評咧日本嘅防疫或者措施咧係有問題。如果唔係鑽石公主號，唔會咧個確診個案飆升得咁犀利。同埋咧，而家你睇到係佢仲有一啲確護士啦，同埋佢嘅檢疫官咧， 都 明知道係處理一啲確診嘅病人咧，依然佢都中咗招。咁你就睇得到咧，即系唔系话佢哋咩草食男嘅问题，系连佢哋所谓专门应对确诊肺炎嘅病患咧嘅人咧，佢哋都疏忽咗一啲防疫嘅措施。 喂，同埋今时呢一代嘅日本政府咧，都真系有啲尴尬局面啊！嗱，嚟紧2020年就东京奥运会啦，其实我哋不能够避免嘅咧，就有大量嘅中国旅客同埋中国义工咧。其实讲真，真系好多唔单止旅客嚟嘅，义工嚟嘅，过去日本噶嘛。 呢、這个对于日本嚟讲亦都一个问题，你到底想保住呢一届奥运系做得成功，定系想保住对中国嘅人情面子同埋游客嘅收入？ 嗯， 日本可以话喂，对唔住，壮士断臂，我而家采取一个叫伊肺癌嘅切割手术，系嘛？我希望中国自己咧有一个勇气同一个胸襟。向呢个日本申请呢是退出本届的奥运会。咁然后呢由你做呢个手续由日本欣然接纳。咁呢就可以呢保住其他世界各国呢就会继续参加。呢个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日本话世运会继续举行。但是我希望到咗八月任何一个国家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如果超過100呢請他們不要來請他們不要參加 disqualify 啊，那就變成印度就有啦，印度實有啦，這個印尼就有啦。好啦，那到時這些國家是否是會如實是向日本申報自己國家的確診人數呢？應該就會的，是一個理想國君子國裡面，是吧？但現在很可惜就不會咯。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村是良莠不齐的。有一些优胜，有一些优秀，有一些是没那么优秀，有一些是诚实是为本，有一些是专门讲大话。所以怎样可以坐得埋一个地球村开奥运呢？等于 Donald Trump 一早看穿怎样可以坐得埋做一个联合国呢？一定傾不埋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将会是一个武肺危机之后啊。呢、這個世界必須面對嘅問題。 仲有一點咧 ，Donald Trump 改組世界秩序係高瞻遠。 仲有今年咧，就真係我覺得香港累咗日本嘅，因為根據嗰個數字咧，中國大陸嘅旅客嘅數字發表咗之後咧，就因為香港下半年咧，即係上年嘅下半年咧，就因為反送中嘅事件咧，就好多中國旅客唔嚟啦。咁我講咗有部分去咗新加坡咯。係。咁原來咧。一大部分呢就去咗鄰近國家，而最受歡迎嘅就係日本。 哦， 即係話農曆前年之前或者係呢個聖誕新年呢，其實中國旅客去日本嘅數字呢係好高嘅。 即係突破咗過往嘅紀錄啊。 係 啊，都係啊，即係讓日本感受到祖國嘅榮耀啦。 係啊，咁啊即係僅次於曼谷啦，即係呢個都係短途旅遊嘅即係受歡迎啦。第二位就大阪，第三位就东京。 但是今次我哋唔话上年条数点样做啊，因为东京奥运今次我哋起咗咁多嘢出嚟，冇咗啲中国游客咧，真系赚唔翻嘢。咁所以点都好，日本其实点样去睇咧，就一个大问题啦。 嗯，咁啊，即系我哋香港人梗系希望日本就平平安安啦。因为如果唔系，我哋成日都话冇日本去咧，港女会暴动，你知唔知啊？ 唔系呢个咪折射咗一个全世界太过依赖中国。將會有一個咩風險咯？香港就20年前已經show俾你睇嘅啦，其實。不過世界好多傳媒唔信，話你排外，話你咧點解自己人睇自己人，話你法西斯極右， 啊，或者点解自己人你都排斥歧视？而家你而家你话而家点啊？全世界都争住歧视中国噶，系咪？所有中国嚟嘅班机俾唔俾入啊？吓来嚟过中国14日嘅，你俾唔俾佢入境啊？全世界都带头歧视，但系喺十几年前，香港已经带头少少歧视。 好啦，今晚时间到啦，咁啊，听晚11点光明顶。